其阴其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奉信鬼神的民族。古云吴人鬼，越人奇，南方之鬼也。逢星期五晚十点半，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 既然咁讲到咁精彩，我哋不如听下威儿讲下呢个，我都想知道就系点解鬼上身嘅系点样啊嘛？佢有单嘢佢要分享。 我鬼上身先，定系我遇到嗰样先？ 我讲嗰个鬼上身嘅，接住紧鬼上身。 好啊，因为咧咁我就即系其实我都有听过我。即系我朋友讲翻俾我知嘅呢个真系，咁佢就系一个即系，因为当然啦，你会听过，你当然可能你做咁多人或者你咁多人倾偈，你会听过可能喂嗰个人做个咩啊，做个人做个咩咁，但系好多时即系但系当一个好平时都唔会点样吹水啊，或者即系点样去同你即系去讲一啲好即系作，即系见啲有啲人你会知道好成熟稳重，有啲人你一睇就知系吹水怪咁啲噶嘛，咁就当然吹水怪嗰啲讲嗰啲咁我都冇乜嚟嘅，但系一个咧系。出自一个佢一个成熟嘅，即系一个好稳重嘅朋友嘅把口，而佢嘅嗰个事主咧，即系出事嗰个事主咧，就系佢女朋友。 啊，唔会随便讲嘅啲人系啊， 系因为佢女朋友咧，咁我哋都识嘅，我哋都识嘅。咁但系咧，咁就其实而家跟住成件事系点样咧？因为我哋都有一段时间咧冇见过呢个女性朋友，冇见佢带出嚟，或者都好有一段时间冇咗佢哋两个嘅消息啊。跟住之后啦，咁跟住之后就先问翻佢，咁佢就话系啊，我呢一年咧，我女朋友咧就发生咗啲事，咁跟住之后，咁我哋就当然去问翻啦。咁因为之后你约咗成年都冇出嚟，咁之后先同佢倾翻偈，咁问翻咩事咧？咁佢就话有一日，咁佢哋住佢哋去黄金海岸嗰边附近嘅，咁有一日啦，咁佢又拖住佢女朋友喺沙滩度行啦，咁一路慢慢行嘅时候，咁当然因为嗰个女仔咧，即系要了解一下个事主先，个女仔一个好活泼啦，个性格好活跃啦，就会系一个好健谈嘅女仔嚟嘅，咁就当然佢即系可能你会一就唔会即系全程有哔哩吧啦，或者个都 即系唔会沉默不说话陪着你左右嗰啲啦， 系啦系啦，咁就个性格可能都比较即系乐观啊，中意。笑咁样咯，都系哔哩吧啦咁样咯，系啦，咁就跟住好啦。咁但系咧嗰日咧，突然间行完之后啦，咁佢就突然间觉得点解个女朋友好似咁静嘅咁样，跟住咁佢就觉得咁啊，可能突然间女仔突然间静咁就算啦，冇乜怀疑。咁但系佢喺度行嗰时咧，其实系好咩嘅，好活跃嘅，好即系 即本身去嗰时候， 即系你感觉到心情好好，但系突然间你行完之后咧，你见到佢突然间系完全唔出声， 即系第二个人 感覺上總之好似唔知發生咗啲嘢咁樣啦，總之覺得定佢可能唔知有啲咩心情唔好啊，定突然間咁啦。當然嗰個時候佢會覺得女仔好正常啫，咁佢唔會深究。跟住嗰一晚啦，咁佢就翻两个就翻屋企啦，已经系同居噶啦。咁就跟住之后咧，咁、那个女仔咧嗰日就翻屋企之后咧，就坐咗喺厅。 系， 跟住个男仔就问佢咩事啊？跟住佢就都识答嘅，咁佢话冇咩啊，冇咩啊，我有啲攰，我想坐喺度。咁但系嗰下咧，嗰下个情绪已经系同平时倾偈有啲唔同 啦。系啊，好静，好冷淡咁咯。 系啦， 即系第二个人上咗。 跟住之后咧，咁佢就喺度开始咁啊由佢啦。咁就当然，即系一个女仔心情唔好嘅时候，作为一个男性嘅，梗系唔理噶啦。唔系，即系问完佢话冇事之后，你梗系你问多几嘢之后，你梗系你都系话冇事冇事。咁你嗰下你仲？做啲乜嘢？跟住好啦，咁就好啦，咁佢就去冲凉啊，如常各样嘢。跟住就翻准备入房休息嘅时候，都见佢仲坐喺度，都仲坐喺度。跟住之后咁佢就系啦，跟住就问：喂，咩事啊？冇嘢啊？冇事冇事。 佢发老皮 啫，系咯，跟住我系咪做错啲咩嘢啊？ 通常都系发老皮 嘅，即系通常男仔都系嗰几句嘅啫。 咩事啫？做咩啫？无端端咁样。 跟住之后佢就总之你唔好理我啦，咁样即系佢就不断喺度重复呢句嘅说话。跟住咁个。男仔就終於都冇計啦，咁因為佢要第日要好早翻工，咁佢覺得係算啦，咁啊都要翻去房瞓。跟住好啦，第日瞓醒之後，佢就仍然見到個女仔坐喺度。 俾煙佢食啊，提下神先啦咁。 仍然見到佢坐喺度，仍然見到佢坐喺度咁樣。 係啦，咁樣嘅。 因為嬲咗佢喎，應該正常。 跟住，但係咧嗰個跟住之後咧，咁就開始覺得有啲奇怪，但係。 当你嗰下你又要翻工，但你见到佢咁古怪嘅时候，跟住佢就开始就又系问佢咩事啦，跟住之后就开始问佢，喂你做乜？你成晚坐喺度， 唔系话即系 嗰啲咧。跟住之后佢就冇啊冇啊，系咯，咁休息一下，话我都系想就咁样坐喺度咁样。跟住个男仔就想请假陪下佢啦。跟住之后咧，咁就我喺度谂，一路氹佢，但一路咧，其实佢系。冇反應，佢係冇即係即係冇做其他嘢嘅，即係當然你好似感覺上佢係冇喐過咁樣。 我覺得男仔應該繼續要進取嘅咯，係 啊，開始就喂你揀抱佢，跟住之後你唔好搞我啦咁樣嗰啲，跟住之後咧個男仔開始 係 啊係啊，唔係即係你抱起佢諗住翻入房啲，跟住之後 邊抱起翻入房，笑到你嗰個以為即刻即食面添。 而家係咪過咗十二點啊？你係咪開始嚟咧？ 有可能變。咗开开朗型嘅，大家 系啊，夹硬抱起， 系啊，跟住之后谂住抱起佢啦，跟住佢就佢话，总之唔好搞我啦，咁开始就发脾气，开始就发脾气，系啦，跟住之后咧，嗰个男仔就开始觉得。有啲唔妥喎， 你係人鬼，我一眼睇得出噶嘛？即刻 即係嗰啲咧，係 知唔知道係咪？知道係咪嗰啲嘢啊？ 開始就係會開始有呢個思想啦，跟住就開始叫嗰啲即係打俾阿媽，即係都會開始啲打俾啲長輩。 係啦，即係睇下咩事啊佢咁樣。 咁同埋咧就會問翻佢嘅爸爸媽媽，佢以前有冇咁樣嘅事發生過？ 曾經試過其實 唔係，佢想知道下佢有冇呢個底。 係啊，有呢個底嘅話，你早啲報定啦，唔結婚。 即係突然間嚟了解唔到你有冇呢个底先点样？ 系啊，即系嗱，跟住好啦，咁佢就跟住就有咁嗱，双方嘅爸爸妈妈咧都去咗期， 系， 跟住之后大家喺 好紧张啊， 梗系紧张啦， 大家一齐喺度睇住个女仔。 唔系，咁你嚟到梗系会大家你一齐望住佢，咁你一齐会向我喺度同 咩事啊？ 系啊，咁但系当然全部得到嘅答复都系好冷淡嘅几样嘢啦。跟住之后咧，咁就当然啲长辈就会开始觉得，诶系咪应该要或者揾啲 师傅 啊，或者点样咧？ 嗯， 跟住之后咧，咁点知呢个女仔？就開始好似一感應到呢啲，即係一聽到你話要玩玩玩玩， 聽到啦， 聽到啦， 發爛渣。 跟住之後咧，佢即刻話唔准你玩，但係嗰下咧，嗰把聲已經係開始變咗聲， 係 變咗一班男人聲。我惊啲啊，老细， 你玩唔收息，塞佢个头入去， 你捐入去，你制嘅咩？你捐落去啦，跟住就，但系嗱，即系嗰下佢系真系， 好核突啊，男人， 唔准你玩，跟住之后咧，成班咧一齐呆晒啊， 系 啊，跟住之后咧，嗰下咧，你系即系你嗰下你系完全唔识再点样去应， 会变男人声，呢下嘢就摆明系有嘢噶咯， 系啊系啊，你嗰下系 真系头先师傅讲变声咯， 系啊，即系变声咯， 唔 同咗声，跟住之后咧，咁佢就当然啦，咁即系你当个男仔就冇讲到话咁详细，喂，之后咁你点样 搞掂咧？点搞掂啦？ 嗰唔系啊，跟住嗰下唔系，净系仲有嘅，就系咧之后咁佢哋咧就兜一转，就即系佢开始啊同佢喺度 倾噶咩事啊？你咩事搞佢啊？咁啦， 系啦，你咩事啊？跟住之后咧，咁佢咧之后就佢都冇答，跟住总之系啦冇答，佢就话跟住佢都系咁样坐喺度，即系总之一揾师傅嗰下系激动，之后咧就冇，之后就又平静， 咁又冇变翻原本女仔声。 沉静翻， 跟住冇讲嘢，系冇讲嘢先。跟住之后佢哋就喺度话，开始话，你俾佢唞下啦，即系开始我嗰啲，你可唔可以去 放过 休息下？佢成晚冇瞓，又冇食过嘢， 即系老人家啦， 系老人家，老人家啦，我就冇咁长住。 唔系，我以为咧系嗰个人自己讲，你俾我唞下啦， 你俾我唞下啦，你俾我唞下啦，唔俾，系咪咁啊？ 佢如果去到变得声嘅咧，就佢自己讲唔到嘢噶啦， 系 即系唔会再讲嘢， 佢占晒成。写噶啦，已经系， 跟住之后咧，咁佢哋就开始喺度，慢慢好似喺度氹佢啊，咁样氹佢呢样同埋嗰样咯。跟住之后，咁佢就话你总之你要咩条件都好，你想咩条件点样都好，你俾我讨下，俾佢讨下啦，俾佢讨下啦。跟住之后咧，咁佢就好啦。跟住一听到即系呢一样嘢之后，佢就话，跟住之后咧，佢就乖乖地咁慢慢翻入房，慢慢行翻入房，慢慢行翻入房。跟住之后就咁摊喺度。跟住就瘫咗喺度啦，跟住之后咧，但系咧，即系你话休息嘅，但 唔使抱啦，跟住 系啦，唔使抱啦，佢自己行翻去啦。即系因为佢哋讲，佢哋又话有讲，即系譬如咩条件都好，但系总之 你先放过，俾佢休息先啦。 跟住之后咧，咁佢就入到去，咁佢就即系你佢哋咧谂住熄翻灯咁样嗰啲啦，跟住大家再谂办法啦。但系咧，其实咧，佢全程对眼咧，佢哋都有时偷望下咁啊，即系一定会话佢偷望。 嗯， 佢全程对眼都系就咁擘大嘅啫。 佢全程对眼咧就擘大，即系当然佢就唔系话合埋眼休息嗰种，佢就咁擘大眼嘅 啫。啊咁擘大眼好难瞓嘅喎。 系啊，咁当然咁佢可能佢唔知佢哋有冇会再讲咯，冇详细问落去啦。唔知佢哋 眼光光啊， 你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 keep 翻埋对眼嘅？佢冇 即系眼光光目光呆滞就咁样，即系咁定晒型嗰啲咁咯。 系啊， 咁啊即系嗰个 系啊，仲喺度噶，即系佢即系而家话 离开 嘅。自己佢嘅意思即系话嗰啲屋企人或者啲长辈话知道系有问题噶啦。 系啊， 咁就话你咩条件都好，你想要咩都好啦。而家先俾你休息先啦，咁样 俾 个 肉体休息。 先啦，咁佢咪行入房，但系个人依然有嘢喺度噶嘛。 系啊，跟住之后咧就会开始啦。咁佢哋当然喺出边倾点算啦，点算啦。咁但系嗰下，因为咧佢哋知道揾师傅啊，佢好激动，佢哋即系暂时唔敢谂呢样嘢住。 但系可唔可以私底下偷偷地揾师傅，即系唔提 就揾师傅？会知噶， 吓，即系会知道佢哋。 咁你哋要有呢、這个，你又可能有呢个谂法，可能就算你可能你 send 信息好或者咩都好，可能 佢都会知嘅。 咁你嗰下佢哋边度仲敢谂？因为你一讲揾师傅，佢即刻声都变埋。 呢个卡片咯，揾呢个咪得咯。 系啊， 呢个卡片本身区好邪噶，我有节目讲过噶。 系啊，早啲识我即刻搞掂啦。 系啊，一年前啦， 唔系一年前咁啊，都其实都我呢坛嘢我都系四五年前已经系 有 听啊，系啊， 四五年前 系啊系啊，跟住之后咧，咁当然啦，咁好啦，咁隔咗几个钟之后，咁佢就慢慢行翻出嚟。 嗯， 跟住之后咧，咁佢就坐喺一张台嘅一边啦。 嗯， 咁佢哋就感觉上啦，好啦，因为你之前讲咗倾条件啊嘛，佢好似感觉上咧，佢出嚟好啦，我听下你哋有咩条件咁样。跟住之后，佢哋就话：其实你想点啊？呢样嗰样。跟住之后，你点样先肯离开个女仔身体啊？ 唔讲嘢啊！ 系啦，跟住之后咧，佢就话：首先我要个男仔陪我。 喂，等先，我想问咧，系男仔声定系女仔声啊？ 咩啊？ 冇讲冇讲， 唔系啊，佢嗰把已经系一种咧，即系变咗声噶，变咗 声啫。 系啊，佢就话要个男仔陪佢， 乜料啊？ 要个男仔陪佢，即系做即系正常。哦，正常嘅。 你佢准噶？喺紧做嘅时候，突然间谂到佢系 g 其实咧，我肯定你头先讲我影嗰时咧，你话佢冇着衫咧，佢肯定点解你会知佢个男人嚟嘅咧？肯定想问嘅，肯定想问佢冇问嘅。 有啊，有问到啊。 嗱，佢个样话我知佢系啊。 继续啦。 跟住之后，好啦，我哋系啊，因为跟住嗰件事，跟住之后 我要 叫男仔陪佢，即系好似正佢嘅意思系陪佢，好似正常对女朋友咁样对佢。 哦， 系啦。咁但系跟住之后咧，佢就话你要即系你要烧乜烧物俾我啊，咁样嗰啲嘢。跟住之后咧，咁我哋就跟住之后好啦。同埋咧，首先你要摆埋晒你屋企嗰啲嘅神佛啊，嗰啲嘅嘢先收埋晒， 遮晒佢， 收埋晒佢。跟住之后啦，咁冇计啊！呢家人就唯有一一咁样，即系你咁样听，咁啊唯有照做啦，系有照做。 哇！佢俾威胁晒咯， 系啊， 你真系威胁啦， 收埋咗， 你连神像都要收埋噶，佢你咩都俾威胁噶咯，控制 唔应该听。 其实佢都惊嗰啲嘅，咁啊，你佢既然觉得有威胁，先叫你收埋啫嘛，你就怼佢咪得。 系啊，跟住之后啦，咁开始就亦都咁开始嚟讲，但系咧过咗，佢就话要呢个男仔陪一段时间，但系咧，咁佢哋就照冇鬼嗰下，就好似咧。都焗应承好似啲 系系，好似控制咗， 好似咁样啦， 好似啦， 好似点都交赎金噶啦，我通知差人咁样啫嘛。跟住好啦，咁佢哋就唯有暂时咁样先啦，因为佢哋好惊去揾师傅啩，因为咧，因为嗰下嗰个俾佢哋嗰个嘅冲击实在太大。 即系勒索你唔好报警啊！ 如果一旦佢真系快癫上嚟，无啦啦自己走咗落去楼跳楼， 咪即系话而家飙咗心啊，要个撕票噶，你报警咁 咯。系啦，跟住好啦。跟住之后咧，咁佢哋之后就过咗一排，就发现唔系。跟住个女，我之后继续，点解你唔肯走啊？即系之后你已经系过咗一段时间啦。跟住之后你就即系顶唔住咗，话你几时 先走啊？有一日佢就人哋都攰啊，即系其他人早啲攰 啊 嘛。 嗰样嘢你都要俾佢，即系你都即系你已经要按晒你要求啦。跟住之后个男仔即系都好似佢女朋友咁样陪翻佢啦。咁你仲想点啫？跟住之后咧，佢就话。 我唔理，我唔走噶啦。跟住之后咧，开始呢班人咧，开始屋企人就真系唔得啦，开始就自己另外嗰即系双方嘅爸爸妈妈啦，就真系忍唔住，你推到呢个地步，唯有我都要揾师傅噶啦， 系啦， 我都要去搞， 要报警噶，唔系师傅做咩啊？ 系啦， 一定揾师傅噶呢啲就系。 跟住首先咧， 师傅冇得做， 系啊，所以你同埋佢哋，因为佢摆埋晒，跟住个师傅咧，即系佢哋话揾咗个师傅，咁、但系咧，跟住之后咧，嗰个师傅就上到去啦，咁就学你话斋啦，唔知系咪揾咗个泥水师傅啦？ 系揾错咗， 完全唔掂啊！即系完全系俾佢搞翻转头，完全系俾佢搞翻， 即系冇细冇细致搞翻， 系啦，即系总之咁，因为其实咧，咁你同佢即系你即系个男仔同我讲嘅啫嘛，即系佢朋友同翻我哋大围嘅人讲， 大约系 VS 两下就， 跟住佢就话，跟住之后好难再问，哇，点解唔留啊？点样咩？其实 我 都好兴噶啦，佢都好兴噶啦， 系 啦，都费事再， 知佢搞唔掂， 系啦，搞佢唔掂，即系总之系， 跟住你话话我唔捞啦咁样， 跟住之后就赶咗嗰个就。跟住之后咧，即系赶咗嗰个即系个师傅走啦，系啊，你翻去揾泥啦咁样。跟住之后，之后 揾 系啊，揾泥水师傅啊嘛，系啊。跟住之后，好啦，跟住之后又个佢哋咧开始咧，你感觉到个女仔咧。个面容啊，各样嘢咧， 搞 个 咪仲兴， 越嚟越残啊！系啊，佢哋咧越跟住之后咧，又要个男仔点样去，即系可以就要再更加又要烧多啲嘢俾佢啊！跟住之后又要即系点样去，即系更加去亲密啊！ 系啦，亲密 系啦，亲密啊！ 但系佢有时会男人声嗰啲亲密，即系佢而家要当佢 系女朋友， 系女朋友嘅亲密关 系 咯。 系啊， 但系明知佢唔系。即明知个灵魂唔系佢， 系啊，即系已经系唔同咗人。 即你问我点样亲密咧？你见到我朋友嗰下咧，你唔会再咁问落去嘅。系啊，唔通我再问你哋有冇？佢嗰下都讲到咁，佢嗰下都讲到咁，我梗系唔敢问啦。系啊，跟住之后，跟住好啦，咁跟住好啦，最后尾即系佢哋开始即系当然啲爸爸打电话周围求教啦。最后尾就话去咗大陆，去咗大陆咧就上咗个寺庙，跟住之后咧就揾个师傅，跟住个师傅就即系一去到咁，佢哋就话。你系咪听佢哋讲收埋咗晒啲嘢啊？系咪收埋晒啲嘢？ 即系 啲神佛 系啦。跟住之后佢哋，即系佢就咁样讲话。其实佢已经唔系话咩鬼上身嗰啲，因为佢话呢只直情系魔啊。所以咧，咁佢就点解会话咧？咁把声咧，即系其实咧，佢话 阴阳 系啦，冇分男定女， 阴阳怪气咁。 即系你佢哋可能即系唔知点样问啦，唔知系咪问佢系咪基噶啦咁样。但系佢就话冇分男定女嘅，即系其实嗰把声就系咁。系啊，跟住之后咧，佢就话咧， 即系老老咁 两把声。师傅咧就话揾翻个陈兵救弟仔咧，原来当初佢哋喺黄金海岸散步嘅时候，个女仔唔小心踢到粒石头一下，踢走咗粒石头， 即系咁样 踢 系啦。而咁啱就系佢，即系嗰只嘢喺度玩紧嗰堆嘅石头，跟住就系唔小心散步踢走咗，跟住激嬲咗佢。所以先上咗佢身， 但点解会知道系踢咗个粒？即系个女仔之后系点解？ 咩啊？ 个师傅 问个师傅 咁劲， 个师傅去揾翻寻根究底， 即系问翻嗰个魔。 师傅系要做呢啲噶嘛？ 跟住哇咁，即系周街唔好乱踢嘢喎。 你而家先知咩？ 我而家先知啊！ 你周街 踢嘢嘅咩？ 你周街踢嘢噶？你咁愤怒嘅咩？半夜 咯，系咯，哇！呢啲真系12点我真系唔会做。 系咯，有冇将个酒樽掟去半空嗰啲啊？ 系咯，即系所以即系其实。佢就當然呢個師傅啦，就去到啦，之後即刻叫佢哋擺翻下嘢出去，跟住佢哋就即刻跟佢哋翻去。最後尾咧，就當然就即係我又亦都冇去問 點樣 搞掂啦， 深究啦，冇啦。 跟住之後咁，你聽完之後啦， 搞掂 即係佢就話搞掂。聽完之後咧，咁我就之後咧嗰兩三個月咧，即係再見一次佢嗰個女朋友啦。咁咧因為嗰下咧，你當聽完之後心諗有冇咁誇咁樣嗰啲 啊？我哋實踐我哋期待啊，因為 係啦，跟住之後咁。因为嗰下我好，即系我除咗自己撞咗之外，跟住我系未见到咁夸张嘅嘢，即系又变晒声嗰样嘢咁样，跟住之后好啦，咁即系有一次咧，佢就带埋佢出嚟食饭，即系过咗三四个月之后，系啦，完全咧。是两种性格的，即是呢已经是呢个人呢你见到他呢是好不出声啊，有少少即是心。 其实咪仲留在里面。 即未好啊。 不是啊，即是他们说，因为可能即是师傅就说是你要给时间他慢慢去恢复。因为他。 即是取晒他的 因为已经是留在里面太久。 几久啊其实留了。 留咗差唔多半年咯，即系佢哋成呢个成个过程啊，即系 搞咁耐， 系啊系啊，呢个过程佢哋搞咗差唔多半年，因为佢又要倾条件，又各样有啲事。 而家已经过咗几年头啦， 系啦，而家过咗几年头啦，你就会即系都有 keep 住去联络嘅，咁但系都会慢慢见到佢开始好似有翻，即系好似变翻以前咁样，但系系啦，但系开头见佢嗰段时间咧，系真系完全系好少出声啊，或者都会即系唔系话去到完全唔出声咁，但系咧冇以前嗰种活跃咯。 Okay. 是没以前那种劲 的东西。咁现在那一段落了，即是这几年都继续有 联系 的，亦都见过他的。 现 在已经开朗了嘛。 是啊。 Okay, 都未完全 100% 回复。 几年了、 啊。咁我又不知道他。 要问回他的男朋友先知道他是不是 100% 是他的。 咁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100%。 我们很难去印证 的。即是你当你见到这样的时候，你即我觉得他男朋友也不会想再提这件事。即是之后你不会再得闲就会问你。 没错，所谓见过鬼都怕黑呢，就呢句说话啦。有如果曾经我成日都讲嘅，曾经遇过灵界，即系入过身或者搞过都好啦，骚扰过出所谓唔系去到变声嗰种啊，即系好似就算你阿妈嗰种都好啦，嗰个人咧就通咗灵啊，嗰个人个身咧就阴咗噶，你唔识打翻样嘅人咧，佢系好容易再去濑嘢嘅。佢去打嘢，有啲人佢自己知，有啲人唔知，又变咗有啲变咗以为自己高龄，其实唔系高龄，你系打嘢啫，打嘢底。点解咁讲咧？啊，我好多高龄自称高龄嗰啲嘢，可能睇节目好嬲我嘅，唔好意思啊。因为啲咩为之高龄咧？其实高龄嘅意思即系话你系同佢嗰个界别咧系同等，即系点讲啊？灵界系咪当一个 channel？OK、okay? 嗯。你是跟他们的 channel 已经调频到差不多水平，所以你遇的机会非常大。那即是说你阴了啦。明白我说什么？ 嗯。 他入过身了嘛。 嗯。 那你是不是变了你的身体是不是有种他那种我当他味道好不好啊，是啦，他的味道那只歌啊，当他有味道，有那种感觉，有那种气息在这里。是不是痴是不是东西那些 嗯， 同埋你佢嘅眼可以睇到，点解睇到啊？唔好讲阴阳眼，嗰啲有可能其实系阴眼，因为佢系点解睇到阴嘢？阴阳眼阳嘅，即系睇到而家阳间嘅嘢啫嘛。佢点解会多咗个阴眼？阴眼就系因为佢原先冇噶，唔系先天嗰种，点解后天就因为濑完嘢之后嘅？ 嗯， 就佢个频道咧，去到个频道，你谂下，我哋而家洋人望到洋人系正常噶嘛？嗯、我哋系咪同一个界别嚟噶？同一个地界嘅界别，同、埋我哋都系嗰种类，系同类嚟噶嘛？咁、啊，喂，佢哋嗰度系另外一个空间啊，所谓另外一种生物咁啊，当系另一种我哋而家眼望唔到嘅嘢嚟噶嘛？点解可以咁望到咧？咁你嗰个能量或者你嗰个频道系咪要同佢差唔多先可以大家见到大家？ 嗯， 系啊， 咁咪即系阴咗咯。O K， 假如阴咗以后， 诶、有嘅，我哋打翻阳嘅，咁即系要搵诶，即系唔好搵咗师傅都系。O K， 系咁咯，系啦，咁咪就咁啦。 系， 咁最惊吓系嗰个变声。 系啊，真系，所以咧嗱，其实咧今日咧好精彩嘅，阿威儿咧根本上咧就系未讲晒嘅。因为仲手头上都好多精彩嘅故事咧，即系经历啊，唔系故事啊，经历系啦。咁咧，但系咧，因为咧时间咧又唔等人啦， 嗯， 时间关系啦，又超时啦。潘发哥啲节目咧一定系超嘅，有啲 operator 嘅同事咧，通常做得 operator， 我嗰度嘅组嘅同事一定系收工好迟嘅，所以我成日想请佢食宵夜，佢又话唔俾面咁。好啦，咁啊嗱，咁时间真係差唔多啦，咁我哋有机会啦，再请阿威儿呢仲讲埋，因为佢好多城寨出来者嘅故事呢未讲。 同埋我自己 嘅。我自己嗰单嘢都未讲。我所有但係因为嗰单啱啱呢单变声器呢係好爆嘅，我知道。所以一定要讲呢单变声先。 嗯， 係。 明白。 係咪你见唔见到爆到啊即食面点啊， 变声 捐落去啊！真啲， 唔系变声嗰刻真系好惊啊！因为我想象紧个画面 啊，系啊， 你突然间变声，你好似睇电视嗰啲。 你哋系咪好想带即食面去睇鬼戏啊？ 有冇谂过？ 冇啊，即系有手有啲痛。 好啦，咁啊，好啦，时间啊，差唔多啦，真系过晒钟啦，唔好意思。咁我哋好多谢阿威儿啦，同阿即食面诶，即今次第一次同我拍档啦，咁阿威儿第一次上嚟同我帮手做嘉宾啦。咁啊，下个星期五奇异档再见， 拜拜。